在心中越描越大，朋友的喜帖停在心下，冷眼看，与他告别后，关于爱情也就不再找访。春天尽量隐藏，让作息正常，不对别人有影响，只是累积的寂寞好像找恰当时机却释放。

想念我，只要你也想念我。

散转眼成烟， 飘啊飘的风，吹

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家乡。